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很抱歉啊，这个付费节目还要放你一次鸽子啊。上一集节目呢，因为我喉咙实在是很不舒服啊，一直咳嗽有点哑，坐着坐着节目每一两分钟就咳一次，能这么搞可不是办法，所以就无奈放了一次鸽子，只能够回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和问题。今天呢，我算是好多了，总算可以回复我们正常的节目计划。那就来讲一讲本来应该在礼拜三那天就要讲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最近，也就是4月13号那一天，伊朗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发动了行动，这个行动的名字叫真实承诺，同时联合了接受伊朗资助、长期被认为是伊朗的周边外围武装力量的一些伊拉克民兵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在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共同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啊。这个事情相当严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以色列一直都很不对付，其实也不是一直不对付啊，我等一下还会说到，但起码我们一直觉得他们是死敌，不共戴天的。那么但是这么多年来呢，他们双方互相怎么搞也好呢，都是你派人来暗杀我一个人，然后打击我一些外面的一些的正好在国外的一些头目或者一些外围组织，又或者我呢就对着也是找一些外围组织去炸一炸你，搞一搞事儿，但从来没有这样子直接针对对方国土发动的攻击。那么这次攻击的规模还相当大啊，总共用了300多种不同的武器去空袭以色列。那么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啊，就有一些朋友就很夸张了，就不断在传完了完了，中东大战开始，搞不好呢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然后我看到那天晚上我凌晨起来看电视，看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有一些新闻分析直接声称这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开始啊，是这是一个讲到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样。但是我当时呢就比较怀疑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严重。无论如何呢，就现在看来呢当然还不敢说，但是我等一下也会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啊。那么先说一下简单的背景好不好，直接先讲一下这个事情啊。就当天这个攻击啊是这样的，伊朗总共动用了170架他们生产的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的战场上已经是大出风头了，因为俄罗斯主要使用用来对付乌克兰的无人机机最大的供应者之一就是来自伊朗的这一款无人机啊，动用了170架无人机，以架次来算，算是目前为止啊历史上数目最多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无人机作为一个战争武器，最早是从美国开始，可是它真正的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之中普遍被运用，则是在过去两年的俄乌战争当中。那么所以它的实际被运用的一个情况到现在还不算太多，但是你把俄乌战争这两年来的战争都算上，这一回的无人机攻击的架次是最多的，我指的是单次攻击，一次出动170架无人机。还有一些是无法计算的，那就是包括从也门飞过去的胡塞武装飞过去的，而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民兵则多半是用火箭弹，也有部分的无人机用来攻击以色列。你如果心目中有个地图，你就看到这个攻击基本上是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去打击，去飞进以色列的两个军事目标，一个呢是一个空军基地，一个是情报中心。那为什么是打这两个目标呢？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啊。 那么打这两个目标的话呢，那这个攻击策略上来讲应该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你可以从地图想象，从伊朗过去的武器啊，那么中间当然很远啊，穿过伊拉克，穿过约旦，然后进入以色列领空。那么另外一方面，这是北边从黎巴嫩和这个叙利亚方向往南打击以色列，另一方面则是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的胡塞武装的人往北飞去以色列，基本上是三个方向进入以色列领空。好，除了这170架无人机之外呢，另外还有30枚巡航导弹以及120枚弹道导弹。那么假如你平常不是太熟悉一些军事概念的话，这些名词你大概常常听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可能你平常没那么留意啊。假设你是很文青的一个人，不太关心这个事儿，那么我可以简单跟你讲一下什么叫弹道导弹，什么叫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啊，就这个原理啊，就有点像我们航天的飞行器要用火箭射向太空，对不对？那么基本原理就是这样，把这个导弹弹头呢装在火箭上面，然后让它射向高空，可能是在亚轨道飞行穿出大气层，当它在外面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回到大气层。那么回到大气层的时候呢，它下坠的速度就会非常高啊，那么那时候那个速度就会非常高。然后呢，这种飞行方式呢，基本上你射出去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引导这个导弹的攻击目标了。你一开始设定什么目标，这个导弹就循着这个方法飞，它是沿着一定的轨道，一定的轨道，那么先出大气层，再从大气层外穿进回来，然后顺着它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惯性进入大气层内，然后直抵它要攻击的目标，这叫弹道导弹。那么弹道导弹呢，就是飞得高，然后射速很快，速度非常快，都是超高音速的基本上。那么巡航导弹就不一样啊，巡航导弹呢是可以导航的，也就是说呢，我射出去之后还能够用其他方式不断的精确修正它的轨道，然后引导它直到末端要攻击，达到这个攻击目标为止。那么这样的巡航导弹呢，它的更精准，但是它的速度就不及弹道导弹，然后呢它多半呢做远程打击的时候呢也会有点困难。那么当然也有比较远程打击的巡航导弹，但一般而言还是以战斗机在空中射出，这种情况比较多啊。好，那么这叫做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分别，你不知道这么听起来稍微清楚了没有，希望我讲得清楚。好，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攻击啊，它要怎么做啊？你从飞无人机，你从伊朗，哪怕是伊朗最西边的地方啊，那么开始起飞，要飞向以色列的攻击目标，这两个目标，以色列这两个目标打击目标啊，它要飞几个小时，基本上从这现在按照一般给出的参数来算，伊朗的这款无人机呢，那么飞到以色列的目标呢，应该是5个钟头。那然后呢，巡航导弹呢，那么可能呢就是要飞一个多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然后呢，弹道导弹呢，可能就要飞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到了。所以三种射到目标的速度是不同的。而如果你要造成他们同时到达目标的那个效果的话，那你就是要先后顺序，那么先放出无人机，等它飞的剩下一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射巡航导弹，等到巡航导弹再出去几十分钟之后，我再射弹道导弹，要这么做，精确的计算之后才能够让他们同时抵达目标。同时抵达目标有什么好处呢？那这就是所谓的饱和攻击啊。所谓饱和攻击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冷战时期，是苏联的一种理念，就是这样的。我如果按这个武器的质量啊，可能一方面一时之间还没办法跟美国那边分出高下，甚至可能比他差一点的话，没关系，我数量压倒，我一下子给你射大量的火箭跟导弹过去，使得你的防空系统是忙不过来， 或者说你的防空系统第一波就算把我的攻击全拦住，但我第二波紧接而至，你根本没有时间做反应，这叫所谓的饱和攻击。但是随着现代的防空武器的系统的层次逐渐丰富，然后自动计算战场情况的讯息的掌握跟计算先后攻击顺序这个能力越来越强，那么这种饱和攻击呢也遇到对手。那么我们看在俄乌战场上面呢，基本上俄罗斯就不断的在试验各种的饱和攻击方式来攻击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占有军火数量更多的优势嘛。那么在最近一两个月，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面发动的攻击呢，就比之前过去一年看起来要成功了不少，或者是成就的机会多了。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俄罗斯那边找到了一种战术，就是基本上就是先用大量的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成本低啊，你想看自杀式无人机，我先飞大量的无人机，那么先来消耗掉你的防空武器，然后我后面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随之而至的时候，你就来不及做反应了，或者你反应不过来，你就算打掉了我60-70%，我剩下20-30%打到你的目标也够你受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呢，伊朗基本上就是学到了俄罗斯的这个方法，采用了这么一种复合攻击，就无人机加上巡航导弹加上弹道导弹。那这个袭击结束之后呢，伊朗呢他们的国有媒体是宣称他们有50%放出的这些武器都击中了目标，那么战果非常显著。可是以色列方面却说呢，其实伊朗这次攻击的目标啊，他们放出来的导弹99%都失败了，都没打中，都失败了或者被拦截掉了。那么双方的讲法可以说差距非常大。那么我们呢事后呢只能透过世界各地的媒体在以色列拍出来的情况呢，来看看谁讲的比较接近真实。目前我们得到的各方的讯息啊，包括各国电视台看到的讯息来看，或者新闻媒体来看的话，应该是以色列讲的情况比较接近事实。主要就是他们的空军基地啊，是遭遇了大概总共7枚导弹击中。那这120枚的，主要是120枚弹道导弹里面有7枚是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是极高速的那个速度，那应该是弹道导弹的效果击中了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使得他们基地上面，这个是个空军基地啊，上面停放的一架运输机受损，然后军事基地的基础建设的部分结构受损，但是说实话，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大。也就是说它受损的很轻微，至于被有没有人命伤亡呢，目前得到消息是有一名7岁的女孩子被碎片击伤，那以色列还特别声明这是个贝都因女孩，贝都因就是阿拉伯游牧民族，换句话说这是阿拉伯女孩子啊，那么被这个导弹的碎片所击伤。那为什么伊朗用了这么厉害的方法来打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就真的这么厉害吗？能够把这些导弹全部跟无人机全部都拦下来吗？那么首先呢，我们晓得以色列自己的防空系统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备最密集的。所谓的密集啊，那么当然你的设施数量够多，然后分布的够密集，但是所谓的完备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我在做老节目八分的时候曾经提过，当时以色列发动的那个铁穹防空系统，在电视上看到像放烟火一样的那个画面，那铁穹系统现在是全世界知名的一种防空系统，它基本上是用一种比较低成本的方法可以去击毁它要防卫的那个空域里面的火箭弹以及一些无人机，基本上可以用铁穹系统来处理，但是铁穹系统它覆盖的这个空域啊，基本上是低空为止，而往更高一点呢，它则要用它的其他系统，那基本上这个防空系统是由3层构建的，就是最高空的在大气层外， 就要把弹道导弹击落。那么这是现在对付弹道导弹最好的办法，就是趁它还在大气层外还没穿回来的时候，就在大气层外把它干下来。那为什么是要在大气层外把它干掉是最好呢？这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弹道导弹速度非常高，当它穿过大气层回来的时候，那个速度已经非常高，你要狙击它的话呢，你的时间是有限的。第二呢，是因为目前全世界主要用来搭载核弹头的导弹，所谓核弹啊，通常都是弹道导，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因此你越早的能够在大气层外消灭它的话，就对自己是最安全的。好，那么有这个最远程的这种防空武器以色列，然后有近中程的防空武器对付巡航导弹，还有近程的防空武器。那么另外呢，对付巡航导弹最标准的办法之一还包括电子干扰。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吗，巡航导弹是可以一路接受基地，把它射出去之后还能够像遥控一样的引导它飞向目标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发动电子干预，那么就能够使得它的这种导航，如果成功的话，能够使它导航失效，失去目标，然后让它坠毁等等等等。好，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基本上就是发动了这么多复合的防空系统来完成它的目标。但是光是以色列啊，说实话啊，也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面对300多枚空袭武器的进入啊。那么这一次还要当然透过美国人的帮忙，那美国人是以他部署在地中海的舰队以及他在该地区地面上的基地提供协助。这个协助首先包括的就是在太空上的全球监视系统，那这种系统使得伊朗的导弹可能刚刚上架，它的预警系统就能够开始发现，发现之后就能够开始计算它的轨道以及飞抵目标的时间，然后就让它地面的防空部队或者是它的空中的比如说战斗机部队准备拦截。好，然后这一回呢，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英国还有法国的加入，比较特别的是还有约旦。我们知道约旦也是穆斯林国家，是阿拉伯国家之一，约旦也加入了。约旦的空军啊也升空，负责去拦截无人机。那为什么约旦要升空呢？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如果从伊朗射武器打以色列的话，你是要经过约旦的，那么所以约旦就能够在自己的领空里面开始帮以色列做防卫。不只是这样，约旦还让出了自己的领空给以色列的部队，也就是说约旦把自己的领空让给以色列，让你的防空武器能够进入我的领空，射进我的领空，以及让你的空军也能够进入我的领空。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很有可能沙地阿拉伯以及其他的半岛国家也可能从其他方向提供了各种，不管是情报的问题、讯息的问题、监控的问题，各方面来向以色列提供了援助，因此才最大程度的降低了以色列受到的损害啊。当然了，这个伊朗啊，他要放出这种武器的法子呢，也比较单调，基本上只能是从地面发射。它没有一个很像样的空军，目前伊朗空军使用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可能还是70年代当年美国跟他们很要好，那时候还是巴列维王朝时期卖给他的 F-14 大熊猫。那么他一直跟现在俄罗斯要买更先进的五代机苏-35，那俄罗斯呢也接了这个订单，但很可惜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呢，俄罗斯自己都很紧张了这个战机的库存，那么他生产线要先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就没有提供给伊朗，到现在都还没交货，所以伊朗也就不能够采用这个空袭，带着真的派战斗机出去空袭对方的这种手段了。当然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朗会莫名其妙的这么大规模的空袭以色列，尽管最后好像没干成了。另外还要补充啊，他之所以没打成的原因之一啊，可能是这个情报可能提前就被泄露出去，使得以色列跟他的盟国都能够做好准备。 我们记得在攻击的前一天啊，美国总统拜登就直接在公开讲说，他们的情报，美国情报部门接到消息啊，伊朗接下来48小时之内一定会攻击以色列本土。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啊，因为过去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这个专家就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伊朗不会干这么事儿的。不过对不起，我忍不住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啊。记不记得2年前，当美国事先也是向全世界讲说俄罗斯接下来很快要直接入侵乌克兰了，专家呢也是说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就发生了。那么这一回呢，伊朗接下来要直接空袭这个以色列了，但要攻击以色列本土了，那么我们讲话的专家又是说这是绝不可能的。那我并不是想耻笑我们国内的专家，千万别我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啊。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有很多很厉害很专业的专家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只不过是恰好就着这个问题被央视采访的专家，每次央视在这种事情上采访到的专家，不知道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好像最后都是会预测失误的，预测失败的。而且主要就是我这一回印象深的是，这位专家他认为伊朗不会干的，不会这么干的理由，我觉得比较可笑，我忍不住笑。他的理由是，因为伊朗是一个有成熟文明的国家，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对不起，我不是说伊朗不文明，也不是说伊朗道德很高尚，不会做下三滥的事，而是说我们做国际政治分析，我从来没见过是说一个国家会不会空袭另一个国家，会不会攻击另一个国家，阻止他这么干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他文明很成熟，他道德很高尚，不会干很下三滥的事。结果后来伊朗干了，那么这位专家是不是等于要说，你看伊朗原来很幼稚不成熟，他就很喜欢做下三滥的事，那是不是就这么推演，这个逻辑是这么推下去呢？真是很抱歉。 OK，我想说伊朗这么做既不是文明不成熟，也不是说道德下三滥，而是至少在伊朗看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行动，在道义上可能都站得住脚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在不久之前，2个星期之前，4月1号，以色列啊就袭击了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的大使馆，就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它旁边那个附属楼啊，一个附属楼，共直接用派出了 F-35 战斗机，放出了6枚导弹攻击那座附楼，导致14人死亡，其中有7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军官。那么更重要的是，里面直接被炸死的有个重要人物是革命卫队圣城旅的一个指挥官穆罕默德·扎萨·扎赫迪准将。那这个事情啊，对伊朗而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你直接干了这样的事，那我当然要报仇啊，对不对？那你要报仇的话，干出这样的事，这能叫做下三滥吗？这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以色列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空袭的方法或者其他的手段去攻击伊朗的军事人员，甚至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圣城旅人员啊。我举个例子啊，就在2023年的12月，去年的12月，也就是10月7号，哈马斯的发动的雷姆音乐节大屠杀以来啊，他们在以色列在去年的12月就曾经在也是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机场派人暗杀一个当时正好在机场的一个伊朗将领。好了，到了今年的1月20号，他又派人去刺杀了圣城旅的另一名准将。也就是说，以色列之前已经用暗杀的手段杀死了伊朗的军事人员，伊朗的将领，而且还是圣城旅的将领，一样是准将。那为什么这一次伊朗的反应要特别大呢？当然是因为这一回以色列犯了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你这回你攻击的那个目标啊，你要攻击那个圣城旅的指挥官穆罕默德扎萨扎赫迪准将，他是在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的建筑物里面，这是一座外交建筑，而外交建筑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法下公认为是一个民用目标，而且我们都知道那是属于伊朗的主权范围，虽然是在叙利亚，但是因为那是他的大使馆的建筑，所以是属于他的主权范围。那么因此这是为明显的犯了国际法的，所以在随后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有个专家小组，他们就一致认为以色列这个行动是非法犯罪，但同时呢他们也指出啊，伊朗不应该反击。那又有什么理由说伊朗不应该反击呢？是因为这样的，这些国际法专家认为，如果你是在一个非连续攻击状态，以及你遭到攻击12天之后才反击的话，那么你就是一样也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伊朗隔了这么多天才来报复，在这个联合国特别会议里面的专家小组看来也是不对劲的。那么以色列事后怎么样解决这种国际上对他的非议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孤立，哪怕是一向最支持他的最坚定的盟友美国，也三番四次以政府的最高层还有在国会有很多议员都在抨击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滥杀无辜，特别是在加沙地带杀死了7个属于一个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工作人员之后，因为这个世界中央厨房组织我们知道是由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名厨发起的一个人道机构啊，那么所以使得美国人也都越来越觉得以色列干得太不对劲，更不要说欧洲方面的反应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反应。那么那现在以色列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直接的去攻击另一个主权国家驻外的一个大使馆的建筑物，那是像话吗？所以以色列事后就要辩称说，那个建筑物啊，你不要以为它是民用建筑物，它表面上是民用，其实它是伪装的，它是个军用设施，就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啊。好，那么我刚才说到，那我们也可能接下来要问了，你下一个问题我知道可能要问的是什么，那以色列现在跟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作战，你在那边打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派人跑去叙利亚去刺杀伊朗的军事人员，然后又要炸掉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的建筑物来攻击正好身在里面的这些伊朗的军事人员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其实自从去年的10月7日雷姆音乐节大屠杀之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呢就不断的加强攻击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很多地点，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底下的一些民兵组织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都在同时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特别是真主党的。真主党因为黎巴嫩直接接壤以色列，真主党在他的黎巴嫩的南部对着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地区是发放了大量的火箭弹、无人机以及各种的攻击，那么这是为了要配合在加沙地带苦苦支撑跟以色列作战的哈马斯武装力量。那为什么真主党还有叙利亚的一些武装组织都要联合哈马斯去对付以色列呢？而这个又跟伊朗有什么关系呢？那主要就是因为背后都有伊朗的手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圣城旅的指挥官会在叙利亚的原因。那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啊，伊朗在整个这片地区里面它有几个外围组织，那这些外围组织就是过去它跟以色列交手主要是透过外围组织来做的，或者要不然就是搞暗杀那种是地下进行的，比如说以色列对它的很多人员的攻击等等。那么这些外围组织就包括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在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在黎巴嫩的真主党， 还有叙利亚，叙利亚政府、阿萨德政府以及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基本上也都可以看作是跟他最铁的同盟，因为他们都是什叶派信徒，而伊朗是整片地区的伊斯兰中的什叶派大国。那再来呢，就是还有伊拉克，随着伊拉克现在的政权啊，就伊拉克当然还是逊尼派为主，但是问题是伊拉克也还是有大量的什叶派人员。那么在伊斯兰国的剿灭，各世界各国在剿灭伊斯兰国的战争期间呢，其实伊拉克的什叶派的力量呢是大为提升，这背后也是因为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参与。那圣城旅到底是什么机构啊，跟这些外围组织又是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他们是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部分，其底下的其中一个分部叫做圣城旅。那这个圣城旅，这个圣城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其实是耶路撒冷。那你就会听得很奇怪啊，这个为什么一个伊朗的一个军事组织，它的名字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难道不是以色列的吗？是因为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在伊斯兰教里面有所谓的三大圣地，那就是麦加、麦地那，最后一个、第三个，那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传说中尊贵的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灯宵，直到天庭去见真主的那个地方。耶路撒冷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当年发生神迹的一个圣地。那圣城旅为什么要用耶路撒冷做名字呢？那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了，这个部队啊，它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解放圣地。这个名字你听名字就知道，来者不善，就是要来对付以色列的，就是要解放圣地的。那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整个卫队啊，它一直有一个宗旨写在他们的文书里面的，就是要使得全世界被那些被流放的人能够回到故土。他这里指的所谓的被流放的人，指的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后从以色列这个地方被迫逃亡出去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得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去故土。所以你看这整个卫队的建立，它底下的圣城旅的建立，其实都已经是有点在针对，甚至明显的在针对以色列的了。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军事机构，我甚至已经觉得它不能够叫做军事机构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可能常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你要知道它跟伊朗的正规的国防军又稍微不一样。伊朗的军队架构跟我们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同啊。伊朗那里呢，确实有两个部队，一个就是他的国防军，我们一般会以为那叫正规军，另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可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样也是一支正规军，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大到有50多万人啊，而且底下是同时也包括有海陆空三军。甚至伊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比如说这回射出去导弹，它的导弹部队就是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底下，而如它的生化武器、化学武器一样，也是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军队里面是有特殊地位的。他呢，同时还有很多轻武装的民兵组织，这些民兵组织如果真的动员起来的时候，人数据说可以达到100万。那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又跟一般的国防军不一样，一般的正规军，一般的正规军作战目标他要做国防，对不对？是要防止国土被入侵或者跟外敌作战。而伊斯兰革命卫队除了要干这个工作之外，另一个工作就是内部维稳工作。就比如说国家有人搞暴动，或者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每次伊朗国内有什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时候，那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就负有去对付这些老百姓，要镇压他们的这种任务了。而同时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经营了自己的生意，比如说在伊朗的建筑业、矿业、金融业、农业里面，每一个你数得出的重要领域里面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附属的企业组织。那你说这像是个什么机构？ 他的革命卫队掌控的经济的这个成分达到了伊朗进口的货物进口的生意有50%是他们来做的，而出口的生意有30%是他们来做，同时他们在境外还有500多家附属的企业。那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建筑行业啊，各种的伊朗的建筑啊，包括铺马路啊，很多基础建设工程也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底下一家公司去完成的。这个公司原来干的是他们的工兵，就是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工兵部门啊。在两伊战争的时候呢，是负责挖战壕啊，搞军事基地的。那么战后呢，现在就变成直接搞建筑业，成为一家伊朗最大的建筑业之一。那么不只是经济军事，它在政治上影响力也很大。在伊朗有很多城市的市长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它的中央政府里面有些官员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是直接派人参加他们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董事会，而这个中央银行董事会如果要做什么重大决策的话，必须要得到这个革命卫队的代表的同意，而他的银行放贷超过100万的，那也是需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批准。所以我们可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上是掌握了整个伊朗这个国家的核心的。而圣城旅是什么呢？圣城旅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底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呢干的事情是情报工作以及在国外的特种工作，它的人数大概是5000人，但也有人估算是到达14000人。那这所谓的国外工作之一，最主要的就是包括支持刚才我说的那些被认为是整个中东地区的伊朗的外围或者受他支持的这些武装组织，比如说跟他们联系啊，协调他们的行动啊，协助他们的训练啊，协助他们的武装啊，以及资源等等等等。好，所以当以色列在跟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作战的时候，他背后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叙利亚民兵组织在攻击他，那么他就会说这里面一定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的影子。而果不其然，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那些人员就真的就在那些地方，那么他就认为我应该去对付他们。搞完暗杀还不够，跟着就直接炸了伊朗大使馆的这座附属楼，于是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的事情，就导致了伊朗的这些报复。我们今天很多人啊都以为伊朗跟以色列有仇啊，好像是自古以来就该是这样的事情，是本质上就会逻辑的如此存在的事情。但就像我刚才提过的，并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一下他们的背景啊。你知道吗？伊朗是整个全世界穆斯林国家里面第二个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的一个国家。他们是曾经有很紧密的外交关系的，在1950年代的时候，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嘛，以色列建国之后第一个承认他的穆斯林国家，那就是当时非常世俗化的土耳其率先承认，第二个承认他的那就是伊朗了，那是1950年的事情啊。主要是当时的伊朗也跟以色列一样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那么不像其他穆斯林国家，尤其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那样子在宗教上面有特别强烈的倾向，或者说跟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呢是特别密切，就算是密切，就算有这种宗教感情，他们也不妨碍他们承认以色列，跟他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这里面有个背景啊，就是伊朗本身一直以来啊就有大量的犹太人，伊朗是整个中东地区里面，在当年啊，我说的是当年，是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有最多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那这里头呢就包括有个很古老的文化历史名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之一，国史里子的意思是从史前到现在一直有人持续居住的地方，那就是伊斯法罕。那伊斯法罕这个城市是一个你念起它的名字就会有很多 奇幻的联想的一座城市，可以说是整个波斯世界里面最美妙、充满最多神奇传说、文化最璀璨的一个古都。那这个古城里面呢，就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啊。那以色列建国之后呢，伊朗跟他关系友好，也有很多伊朗的犹太人呢就搬到了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国民。反正两国关系相当不错。那么可是问题是，才承认他一年之后就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当时伊朗的总统啊，政府的领导人叫摩萨台，他当时呢做了一个政策啊，这个政策就是他发现，因为伊朗那时候已经被发现有石油，而那时候在伊朗获得石油利益最多的是英国，就英国的比如说标准石油公司，那么第二就是美国。那么当时呢，他就觉得我们国家因石油明明能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财富，但是多半都流入了这些外国大企业的手中。于是他就下了一个决定，要把全伊朗的石油国有化，把这些外国公司赶走。那么这么一来，就跟英美的关系搞得很僵了，完全翻脸。而这种跟英美关系的恶化，就会牵连到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以色列的建国是从英国那里起来的嘛，那这块地方过去是英国的托管地，而美国跟英国都支持以色列的建国，支持他们。那所以呢，摩萨台变得如果跟英美关系不好，就间接联系到了跟以色列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伊朗始终是有很多自己的保守宗教上的保守派的力量，那么基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呢，也不能够同意摩萨台这种跟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的做法。因此在1951年，也就才承认他一年之后，他们就关掉了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可是请注意，他从来没有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承认，只是我现在开始跟你中断外交关系，但双方人员在海外私下也还是有各种来往。好，然后到了1953年又发生变化了。1953年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刚才我说这个摩萨台总统啊，他国有化了伊朗的石油产业，所以这时候呢就直接伤害到了美国跟英国的利益。于是美国的中情局人员 CIA 就策动了一场在伊朗的政变，那么推上了把他们的国王，找了一个人出来当他们的国王，回复他们的王朝状态，那就是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呢是例行世俗化的政策，现在网上很多人传说以前的伊朗多么开放啊，然后你看到那女孩子穿3点式的泳装在海边享受度假游艇等等，满街上的年轻人呢听着披头士的音乐来跳舞啊等等，那大概都是巴列维王朝的时候的事情啊。而巴列维王朝由于跟以色列有共同的老朋友，就是美国，所以他们又好起来了。那么好起来好到了什么程度呢？好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当年以色列，你想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需要石油的，它要原油，可是问题是它当时的旁边跟它的围绕着它一圈的中东国家都跟它不对付，甚至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那么这时候它主要的原油就要靠伊朗了，以色列从伊朗进口了40%的原油，而以色列回报伊朗的办法除了给钱之外，就是做各种的军火。以色列一开始就很积极的发展自己的国防产业，它是出售军火给伊朗，然后双方做很多情报合作，然后他的以色列的历任的总理领袖，比如说著名的梅厄夫人，都曾经亲身做过国事访问，去访问当年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达到一个地步啊，甚至70年代的时候，以色列还提出啊，跟伊朗我们不如合作，一起搞核武吧。我们都知道今天伊朗的核武问题啊，是个老大难问题，是个国际上一个很麻烦、很棘手的一个事情。但是你有想过吗？在70年代的时候，是以色列向伊朗提议：“哎，哥们，我们一起搞核武吧。”那当时呢，以色列啊是一直想自己拥有核武。那现在以色列 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永和国家，但是大家都默认他基本上是有的，但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你有，但是大家都不说，你也不说，是这个情况。而那个时候以色列想搞核武的时候是想跟伊朗合作的，然后但是巴列维王朝的时候是拒绝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巴列维他认为，哎，我们国家这不挺好的吗？我们要核武干嘛呢？就不想要，就不要了。可是问题是，尽管不要，他们还是联合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干嘛呢？好，你不要核武没关系，我们一起搞导弹。这个导弹是将来能装核弹头的导弹，就是弹道导弹。我们做这种弹头，做这种导弹计划，我们照样做。装不装核武，搞不搞核武，以后慢慢再说嘛，对吧？你说兄弟，好，两边就真搞起来。虽然后来啊，这些参与研发的这些以色列人科学家工程师也从伊朗撤回去了，甚至图纸也都带回去了，但是在当时这个计划参与的伊朗的专家呢，那还是在伊朗留下来。伊朗后来自主这导弹的研发，虽然也有得到很多别的国家的技术，比如说俄罗斯的技术、中国的技术，但其实还有一个底子，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底子。所以你今天看到今天的伊朗跟以色列，你大概不能够想象他们当年曾经是这个样子。当时以色列之所以跟伊朗如此友好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除了美国是大家共同的老大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围绕着以色列一圈的国家都跟他发生过战争冲突，那么这时候呢，他就要实行某种版本的远交近攻，就所谓的外围战略。外围战略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在那些穆斯林人口非常多甚至是穆斯林主导的国家里面，我跟我周边那些国家是敌人，那么我要跟在外面一圈的那些穆斯林国家或者穆斯林人口很多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比如说我跟埃及打过仗，那么我跟埃及南方的埃塞俄比亚要搞好关系。那么比如说我跟叙利亚不行，那么我跟土耳其要交好。那么我跟伊拉克跟阿拉伯关系不好，那么我要跟伊朗处得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好，但是问题是如此如胶似漆的关系呢，却在伊朗本身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之后呢，就彻底终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伊斯兰革命我们知道，他的领袖大阿伊图拉科梅尼，他上台之后呢，他就保持了一种他们认为的正统宗教观念，就认为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把他们原埋在这个地方的阿拉伯弟兄，他不叫阿拉伯弟兄，而是穆斯林弟兄们赶了出去，窃据了伊斯兰的第三大圣地，那这是不可忍受的一件事。更不要说伊斯兰革命啊，在伊朗里面他主要针对的对手不只是巴列维王朝，还有巴列维王朝后面撑腰的那个美国，而以色列是这个地区里面的美国的小弟，所以他们直接公开声称，科梅尼说美国是大撒旦，而以色列是小撒旦，那一大一小，那怎么能够跟他们关系好呢？那么当然这里面除了宗教原因，还有一个现实的政治考虑，因为在这片地区的伊斯兰国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轴线，那就是大家可能要想想看怎么样争取在这个地方的宗教上的一个主导权。那我们晓得伊朗是什叶派国家，而半岛国家那些地方都是多半的是逊尼派为主的国家，那么他们怎么样争夺主导权呢？其中一个轴线就是以对以色列的态度来判断来看，比如说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在我们这片穆斯林世界里面把占了这么一个地方，占了圣城，然后还迫害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穆斯林兄弟们，我们大家同为穆斯林，虽然有派别的分别，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应该要统一战线呢？那么谁能够主导这条统一战线，谁在对以色列的问题上面态度越强硬， 那么谁就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哪怕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啊，直到今天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约旦、埃及埃及这次没有参与防卫以色列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埃及现在跟以色列关系也挺好的，然后甚至沙特阿拉伯，然后这些半岛国家都跟以色列关系很好。那么伊朗这时候呢，要施加地区影响力的办法，就是要展现出我在这个地区里面，我是最敢跟以色列干的一个国家，我是最敢跟美国干的国家，使得那些协助以色列跟美国关系也友好的国家，那些逊尼派国家底下的信徒们，底下的国民们，那些不满美国也不满以色列这种做法的人，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太懦弱了，太不行了，居然跑去帮这种犹太人啊，帮这个美国人，那还是伊朗够运气。那么尽管有宗教的壁垒，但是要在这个地区上面宗教派系信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但是仍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去争取自己更大的影响力，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好，所以当年的科梅尼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好了，可是到了80年代又有个变化了。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发生的大事就是两伊战争，伊拉克跟伊朗。那么那个时候呢，一开始啊，这个战争是个很古怪的战争，在国际上面，就有的国家像中国呢，那就是我们是中立的，中立的就是我们两边都卖武器，这两边的武器，两边都跟中国买武器。然后呢，苏联呢，当时呢是名义上是要支持伊朗的，可是问题是伊拉克用的武器也是苏制武器啊，那苏联呢也会透过第三方再出售武器转手给伊拉克，而美国呢当时呢是应该要支持伊拉克的，美国跟西方国家是要因为跟伊朗不对付就支持伊拉克，就支持萨达姆，所以那就是萨达姆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时代啊。好，可是问题是当后来啊，这个战争打到中断之后，伊拉克越来越占上风，眼看着伊朗呢就可能要出事了，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态度就转变了，尤其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很担心伊拉克彻底打赢，如果伊拉克彻底打赢的话，伊拉克的这个当时萨达姆他是逊尼派的，然后他伊拉克上面的人国民呢也是阿拉伯人，那阿拉伯人如果战胜了波斯人为主的伊朗的话，那么就会使得这个阿拉伯呢势力大振，那么回头我以色列以后的日子被包围起来就更不好过了，所以以色列那时候呢就跑过去暗地要支持伊朗了。那怎么个支持法呢？他除了自己，他那时候偷偷的经过第三方卖武器跟提供情报给伊朗，那这时候伊朗本来跟以色列不是说以色列是小撒旦吗？但是由于现在我跟伊拉克打仗，你来不远万里而来，在这个水深火热关头支持我，所以我们又好起来了。名义上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公开骂他的，但私底下其实已经搞得挺不错。不只是这样，以色列还敦促美国，你赶紧也来支持伊朗吧，以防这个伊拉克彻底胜利。那美国也觉得有道理，所以美国也开始支持伊朗。那么终于闹出了一个丑闻了，那这个是往事，这个讲起来没完没了，就不多说了。就是1983年美国里根总统时代有名的伊朗门事件。那这个伊朗门事件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美国是禁止，他的国家的政策是禁止出口武器给伊朗的，但是他们美国当时的白宫政府私下偷偷的经过第三方转运军火给伊朗。那么乃至于到了1987年啊，以色列的总理拉宾，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还公开说过啊，伊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居然还这么讲。而那时候以色列卖武器呢，换回来的当然还是石油。可惜好景不长，这个到底两伊战争结束了，两伊战争结束，然后很快到了80年代末，然后海湾战争的爆发，然后到了苏联跟东欧阵营的巨变啊，那这个时候伊拉克彻底衰弱下来，两国的关系又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共同利益了，至少是没有共同的敌人了，就伊拉克这时候已经衰下去了， 大家都没有共同敌人。由于没有共同敌人，过去老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斗争就重新登场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呢，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时候都跟两国的内政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看国际政治的分析啊，千万不要去说什么这个国家是个文明国家，不干一些下三滥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的是它实际利益，这个政治利益在哪里。你比如说，你还记不记得2000年头的时候，伊朗当时的总统很有名的，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那这个艾哈迈迪内贾德呢，当年仇视以色列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放过这样的狠话，在2005年的时候，他说呢，整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事情是个谎言，他公开这么讲，后面还又讲了几次。然后呢，他又公开说过，以色列是个毒瘤，是一个必须消灭的毒瘤，就这么讲。那为什么他会对以色列的态度恶劣成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原因啊，是这位总统在伊朗国内呢，是以一个强硬的民粹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就他想办法讨好伊朗的国民。而讨好伊朗国民的办法呢，就是要做几件事。比如说当时有件事情蛮有趣啊，就是因为伊朗作为这么一个遵严守什叶派律法的一个国家，在过去比如说伊朗的足球不是踢得很好吗？但是你知道以前伊朗的球迷们里面，女球迷她是没有办法进自己的首都德黑兰的国家体育场支持自己的伊朗国足去跟别的国家比赛的，那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律法，这女性是不能够去体育，去一个有男性在的一个现场里面，去跟男女这么坐在同一个场地里面去看人踢球的，那是不行的。那但是问题是，当时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准许女球迷进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在国家大义面前，宗教啊这个事情暂时现在可以放下来，我们先要让全国人民，就是你看女球迷支持我们国家队，爱我们国家队的表现，这不是个爱国表现，这不是挺好吗？而当时的伊朗的呼吁女性得到更高权利，要得到更平等的对待的一些伊朗的女权主义者，也因此很喜欢搞女足运动，也很喜欢讲足球，也很支持他们的男足。足球在伊朗变成了某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管道，也是在这个时期起来的。可是艾哈迈迪内贾的这个做法就会直接冲击到了宗教上的保守派，比如说他们的最高领袖啊，直到现在都还是这位最高领袖，就是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那么到了这个总统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跟这个哈梅内伊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呢就开始有点较劲了。理论上我们知道伊朗国家最高领袖一定是大阿亚图拉，就是哈梅内伊，但是他作为一个总统试图呢有更多的自主权，所以就有很多的争夺，这个争夺就包括对民心的争夺。那个时候我以前做评论，时事评论的时候，我曾经分析过他的情况，就是他试图用一个伊朗的民族主义这条轴线来跟宗教上的那套什叶派为主的保守主义去做一个切割，甚至是较劲。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底盘，他的政治势力的底盘是这种民族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不一定是那么严格的一种宗教上的主张。而他为了要使得自己呢，这种更加在自己的支持者心目中地位更崇高，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强人。而你要做一个强人，那必须就是要对外够狠，尤其是对大家公认的我们国家的敌人。伊朗那时候已经长期把以色列当成敌人了，那么所以他就要在对敌人至少在言语上要表现出最狠的态度，这样子我们国家里面的那些老百姓才会支持我们。你知道很多国家政治都是这样子，以透过塑造外敌，以透过对外敌的态度的凶狠激烈来争取国内最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以这种扭曲掉的爱国主义来形成自己的势力底盘，这就是当时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做法。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那这个伊朗跟哈马斯又是什么关系呢？现在以哈战争了，那哈马斯，我们晓得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组织，巴勒斯坦人，这些阿拉伯人，绝大部分，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教徒，逊尼派信徒，而伊朗，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什叶派信徒，他们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这样的，我们先讲一下啊。其实这一次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发动对以色列的那个场音乐节的大屠杀之前，很有可能其实是没有事先知会伊朗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确实情况，但极有可能没有事先知会伊朗。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以哈战争爆发之后啊，伊朗一直做的事情呢，就是在政治上激烈表态，反对以色列，支持哈马斯。但是实际上军事上的支持呢是有限度的，就是透过对黎巴嫩的真主党跟叙利亚的武装组织发动对以色列的边境的攻击和骚扰，基本上是就这么做而已。就从这点来看的话，你大概能够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啊，其实是相当微妙的。那这里头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伊朗跟巴勒斯坦一直以来的关系是怎么样。巴勒斯坦我们知道在约旦河西岸那边，国际上承认的，一般很多国家承认的巴勒斯坦的正式的政治代表或者政府是巴解组织，也就法塔赫派系。而巴解组织在过去啊，曾经跟伊朗的关系就相当友好，早在他们已故的发动伊斯兰革命的那位最高精神领袖、最高领袖科梅尼，当年还在巴黎流亡的时候，他身边的保镖就是巴解组织提供的。而当伊斯兰革命成功，伊朗现在这个国家正式建立，革命成功就建立之后，第一个到访伊朗的外国领袖就是阿拉法特。可是随着后来的时代的演变啊，那伊朗就开始支持武装上面更加激进、态度更加激烈的哈马斯，以及另一个现在已经视为掉的一个军事组织，那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那么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以及哈马斯后来也都得到了伊朗的支持。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呢，过去曾经十分友好的这个巴解啊，已经变味了。巴解已经变成一个太过温和的，对以色列太让步太多的，跟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太好的这么一个组织了。那么而哈马斯呢，虽然说哈马斯或者整个巴勒斯坦虽然说是信仰逊尼派，但是以伊朗对他们的支持主要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以色列。就是这是一种利益的结合，政治利益的结合，我们可以是这么讲，就是能够对付以色列和对付美国，那这就很好了。因为伊朗在整个区域内的影响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以对付以色列和对付美国来产生的。所以支持一个就是要跟以色列作对，就是要跟美国作对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而言那是当然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伊朗曾经在过去，比如说2019年用无人机攻击过沙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在2022年又用无人机攻击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国家跟美国关系十分友好。那么沙地阿拉伯尤其是美国的盟国，另一个盟国地区内的盟国，所以他就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来打击这些国家，就是为了显示出我跟美国多么的敌对，那么你们都是美国的小弟，太不像话了。这是伊朗的一贯的一个国际政策的一个路线。可是他跟哈马斯的关系也并非一直都一帆风顺，原因是就在2011年当年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时候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面对极大的挑战，因此也就引发出后来我们知道的非常复杂的，我们以前也说过的叙利亚内战。而在那个时候呢，伊朗当然是要求哈马斯 哈马斯呢是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哈马斯是在大马士革有一个分部的，他要求在大马士革的哈马斯分部要去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而当时的哈马斯本来试图是要协调阿萨德政府跟他的反对者，他的反对者多半是叙利亚的逊尼派信徒，而阿萨德本人呢以及他的政治势力呢则是信仰什叶派。我们说叙利亚是个什叶派国家其实不准确，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叙利亚其实又有什叶派又有逊尼派，而当时反阿萨德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是逊尼派的力量，而哈马斯自己作为一个逊尼派宗教为主的人所构成的一个组织，但是又接受了伊朗的资助，那么在这个处境下就很尴尬，他想做的就是把这个尴尬转化为一个有利的地位，去希望协调大家，可是伊朗却要求他直接支持阿萨德，那他就真的做不到，他拒绝了，拒绝了之后伊朗直接当年减少了对哈马斯资助的一半，由于伊朗不支持哈马斯那么多了，而且哈马斯是后面直接切断了跟阿萨德的关系，同时他还拒绝支持胡塞也门的胡塞武装，另一个伊朗支援的半岛地区的一个什叶派武装机构武装势力，这么下来哈马斯就没有了，后面没有了资源，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哈马斯曾经试图跟所谓的逊尼派轴心建立关系，所谓的逊尼派轴心就是比如说像埃及啊，还有半岛国家啊，好像卡塔尔，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前一直说哈马斯的领袖其实是住在卡塔尔的嘛，就当时那个领袖其实一直流亡是住在卡塔尔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么直到后来那这些他要靠依靠的这些其他的逊尼派国家，大家都是逊尼派弟兄，没想到这些逊尼派弟兄现在都越来越倒向以色列，或者说更直接讲是倒向由美国老大哥支持的以色列了，那么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又要跟伊朗重建关系，而伊朗在这个地方也始终还需要由他来搞以色列这个局，所以双方关系又好起来了。跟着到了2022年的时候，哈马斯就终于重建了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关系，所以他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关系过去曾经是中断过的，但现在呢就大家又都好起来，这都是一两年间的事儿啊。好，我刚刚讲完这么复杂的一些的背景啊，我不知道你听到现在有没有开始觉得有点完全迷失掉了 lost 掉了，如果有的话没关系，我要抱歉我今天没讲清楚，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清楚的来看一看现在经历过这场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以色列已经说了他是要回应的，但这个回应会怎么样回应呢？是不是又空袭回伊朗呢？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接下来下一步会怎么样，当然我手上没有水晶球，我不能够做什么预测，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局面看出几条线索。第一呢，我觉得现在首先最麻烦的是什么呢？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以色列真的要决定要报复，直接空袭伊朗或者直接攻击这两个国家，很，我为什么说大家不要以为就会两国发生什么大战，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两个国家不是直接接壤，根本不可能派出地面部队去直接跟对方的地面部队交战，这是不可能，所以只能够是高来高去的空袭而已。那么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如果以色列真的还要继续干的话，那首先会带来什么麻烦呢？第一个麻烦就是对周边的这一趟支持以色列的这些国家，你比如说第一个首当其冲就是约旦，因为约旦是让出领空给以色列使用，同时自己也发动了空军去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打过来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伊朗也明确说了这些国家里面谁要是参与协助以色列的话也就是我们伊朗的敌人，而还有沙地阿拉伯虽然没有明面上出手，但是大家也都怀疑他这一次也在暗地里帮忙，而且沙地阿拉伯 跟阿联酋、阿联酋还有这个约旦、埃及等国本来正在策划要组建一个防空联盟，也就是说，但这我们以前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居然要过去的敌人，现在居然要跟以色列一起建立防空联盟。这个防空联盟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美国，他们防空防的是谁呢？就是防伊朗。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过去曾经有两年，这个伊朗是发动过对沙特阿拉伯还有阿布扎比的空袭，用无人机空袭他们。那他们也都担心伊朗会不会也对我们国家搞这么一手呢？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不如组建一个防空联盟，互相支援，就是为了要防伊朗。好，可是现在呢，以色列啊，本来如果你要进一步再打击这个伊朗的话，那我们接下来会不会全都被你拖下水？这个防空联盟还没建成，伊朗也就同时要空袭我们了呢？那这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挺以色列呢？这个很麻烦。而美国的拜登总统也直接的公开讲，告诉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美国不支持接下来的任何以色列对伊朗的直接反击。而欧盟呢，也都表达出了类似的信息给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能不能够克制下来呢？其实并不是没有先例啊，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在1991年啊，当时的现在已经被杀死的伊拉克当时的领导人萨达姆啊，就曾经用过导弹攻击以色列，就是故意希望以色列反击萨达姆。为什么呢？当时为什么萨达姆要这么做呢？甚至是个苦肉计，就是我用一些导弹去炸以色列。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作风啊，你会预期他必然要反击的，他就等着你反击，等着你炸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跟美国一起都在对付萨达姆的时候嘛。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萨达姆不是入侵过科威特，带来了第一次的海湾波斯湾战争吗？那结果萨达姆被迫要撤离科威特吗？就是那个时候的事儿。那个时候呢，萨达姆就发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呢都不支持他入侵科威特，都站在美国那一边，所以他就那怎么办？他要突破这个大联盟的办法就是，那我揍以色列，我揍以色列，以色列接下来要揍我，好，以色列都来揍我了，好，那你们这些阿拉伯兄弟们，你们看着办吧，你们说怎么办？你们这时候还要不要支持美国呢？你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美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这么搞。当时美国就看穿萨达姆这个计谋啊，于是就敦促这个以色列，你克制啊，弟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口恶气你就吞了吧。哎，以色列当时还真吞了，就真的没事儿。而其实最近我们看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干得那么狠啊，伤害了那么多的无辜百姓平民的生命啊，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其实也已经很克制，主要就是你看黎巴嫩真主党在接壤他的边境不断的发动骚扰性的攻击，那以色列呢其实并没有直接开辟战场同时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本来以过去他会直接这么干的，他也没有，他就是派人进去暗杀，用导弹袭击一下这里，袭击一下那里，杀几个重要的目标，包括杀掉了在当地协助协调的那些伊朗的军事人员之外，他没有做什么直接开战的大动作，他反过来还把住在接壤黎巴嫩地区边境地区的8万以色列居民把他们搬走，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以色列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克制下来呢？这个我现在真的不敢讲，但是以前的情况看来，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其实伊朗这次的行动啊，也是有限制的。首先，这次美国不是又很英明神武的预测到了伊朗的这个攻击吗？但这个攻击其实说实话，很多人怀疑是事先伊朗就走漏风声的，因为这一次的攻击不只是从伊朗国土内发动的攻击，还是一次复杂的协调行动，他必须协调远在也门的胡塞武装，在叙利亚的民兵武组织，在伊拉克的民兵圣城旅的指挥的一些组织，在 黎巴嫩的真主党要同时发动攻击，那么这么一搞，你其实风声就很容易走出去。而且伊朗之前自己都预言他必然要报复，报复以色列对他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攻击，所以他等于是事先张扬的一个攻击。而且你想想看，从伊朗境内飞无人机去以色列，我们刚才不是讲吗，那是5个钟头，五个钟头你什么准备都做完了，你半路都能拦截下来了。所以说这次的攻击其实虽然表面看是很威猛的一次饱和攻击，其实还不算。以伊朗用这次用到的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都可能只占了它的库存的1%，以这个数字来讲，这个攻击其实不算是太大规模。它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觉得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一方面是个测试，比如说我来测试一下你以色列的防空力量以及支持你的盟军的防空力量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这次攻击还不算真正最大规模的攻击，我来测试一下，将来就不好说。第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做个报复的样子。你以色列炸了我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底下一个建筑物，我国内人民都非常的慷慨激昂，大家都说要上战场，大家都非常愤怒，我不出来做番好戏，我以后怎么混呢？对不对？那现在这么做完之后，那当然我们都觉得这个行动现在看这个事后的新闻报道看来不怎么成功。可是你注意啊，因为伊朗也是个有新闻封锁的国家嘛，那么他已经国内透过国内新闻媒体告诉他国民，他们射出去的武器50%都打中目标，而且他的军方人员还公开表示这次的行动完满成功了，暂时我们不会继续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伊朗这次其实是要达成一个政治目的，他这个报复不是真报复，而是要做到报复该有的样子，好让自己的国民满意而维持自己的形象，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以色列那边又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首先这一次呢，以色列炸伊朗的这个大使馆啊，很多人认为是以色列杀昏了头，是一个失误，是一个计算错误。这番话不是我讲的，而是一些以色列的前军事人员、以色列的一些的大学的学者以及以色列的一些的智库都认为是一次计算失误。这个计算失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错，在过去一年多里面，你先后几次派人刺杀在叙利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包括圣城底下的圣城旅的将领跟他们的军事人员，但你那时候是派人去刺杀那些人，这是一回事，这一次你是直接炸人家的建筑啊！你这次想的就是我要继续杀伊朗派来的这些军事人员，只不过现在这个军事人员在哪个房子你看都没看清楚，你就说是个大使馆，你都忽略了这一点，直接攻击，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攻击的失算了，你计算错误。但是有人可能会从阴谋论的角度来想，万一这不是失算呢？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是这样的，我们要了解现在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政权，他的政府其实是处在四面楚歌当中。首先我们了解，在国际上面很多原来会支持以色列、同情以色列的人，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厌恶他。我们看到光在欧洲、美国这些传统上，西欧跟美国传统上会支持以色列，尤其是看到去年10月7号那场大屠杀之后，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国民上街游行示威，舆论正在处于一个对以色列越来越不利的一个方向上走。而这些国家的政府现在也都越来越公开的要求以色列要停手，要停火。像最支持他的就是美国，美国拜登政府好几次要求以色列要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要克制自己的行动。然后国会里面有议员是直接要求美国政府检讨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政策，而美国的大报像《纽约时报》是直接用社论提出要开始重新评估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要开始限制它，甚至停掉它了。好，那么现在 有了伊朗这么一下子，有了伊朗这个攻击，我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转移外界视线，去告诉给这些在怀疑我的盟国，你看你们继续支持我是不是还是很有必要，我的敌人不只是哈马斯，还有背后的伊朗啊，也同时也可以跟阿拉伯这些国家，本来这些阿拉伯国家也都对以色列的行动很愤怒，这些国家过去几年一直在修复跟以色列关系越来越好，可是你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带搞这么一出，我以后怎么混呢？我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国家，对吧？我们还能这么硬挺你吗？你这样子在屠杀巴勒斯坦那些阿拉伯人，我们大家这些阿拉伯国家怎么办呢？好，现在有了伊朗这一下子，那么是不是又能够提醒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啊这些国家，你看你们是不是还是要跟我继续搞好这个防空联盟，我们这个伊朗会随时搞过来的。另外对于国内，在以色列国内一直有很多人不满内塔尼亚胡，尤其战争打到现在，主要就是有很多这些以色列有很多人家，很多人他们的亲人仍然是哈马斯手上的人质，而以色列的军队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这么样的凶狠的作战下去，仿佛完全不用理会这些人质的性命，这怎么可以呢？而这些家人亲友就在以色列国土内也造成越来越大的声浪，而以色列越来越多人就觉得内塔尼亚胡要为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负上最大责任。当然这是个更大的话题啊，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聊，就是到底，因为我们过去一年没做八分那个节目的时候，错过了很多机会去谈以巴问题，或者说以哈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反正就是很多以色列人现在的看法是觉得内塔尼亚胡要负很大的责任，同时提出了要马上举行新一轮大选，而这个大选很有可能就会把内塔尼亚胡选下去。但是由于现在有了个及时的威胁，那就是伊朗，有了伊朗这么一个大敌，天天想要灭了我们，我现在内塔尼亚胡是不是应该让我继续留在位置上好好的继续干下去呢？对他而言，至少这是一次很及时的视线转移。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接下来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接下来别说他觉得我们已经成功的拦截掉了伊朗的攻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沿用过去的方法去打击伊朗支持的这些外围组织，打那种代理战争，还是说直接的报复攻击伊朗本土呢？这个抉择就要看内塔尼亚胡现在怎么判断。如果说他直接攻击伊朗的话，引致地区更大的不稳定，会不会有可能丧失掉更多欧洲跟美国盟友对他的支持呢？会不会使得自己要开辟一个新战场，面临两面作战的一个窘局呢？还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战争能够成功的为他掌握新的政治支持呢？能够为他赢得，重新赢得阿拉伯国家对他的或明或暗的这种支持呢？这个就是现在摆在内塔尼亚胡面前的问题了。哇，今天这期节目啊又是做了很长一个时间了，那么现在呢我就先暂且在这里打住，不如先来聊一聊各位朋友给我的一些的留言怎么样。首先呢，我在上回星期三的番外里面啊，道歉提到这个我常念给孤独长者或者给孤独长老啊，那么我把它念成叫给孤独，但有朋友指正我应该念几孤独，我就向你各位求教啊，到底该怎么念才对。那么有很多朋友都给了我很好的回应，例如这位神木，他说我同为佛弟子，知道点汉语音韵知识，给在中古汉语只有一个音，近似读作 keep， 在普通话里的读音呢是文白一读，文读己，白读给，己孤独长者作为经典中的名字，用普通话念的时候 一般习惯读己，用文读的读书音，因此您读给并不是错误，只是不符合普通话的习惯而已。啊，原来如此，那我懂了，谢谢您神木师兄，感恩。再来呢，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意思，这个朋友叫孝恩里，是你说有一个跟宠物有关的话题啊，就是花大价钱买正规繁育的血统狗的人就要接受领养宠物主人的道德批判吗？因为自己的狗狗是买的，就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应该去领养，你看他们一样可爱和可怜，难道没有血统的流浪狗不值得爱吗？但是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之所以有这么多流浪动物，源头正是因为国家法治体系不健全，不规范的繁殖泛滥造成狗狗心理和生理健康的不稳定，加上国内养宠门槛过低，导致大量弃养现象。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的确需要一只性格和身体健康情况都有保障的狗狗做宠物，我自己偶尔也会向民间当地的动物保护机构捐助，老家妈妈在养的狗和猫就都是我捡回家的，但是每在街上如果碰到有疑似流浪狗，心里其实还是有波澜的，想问一下怎么面对这种内心的道德困境呢？谢谢你肖恩里愿意这么坦诚地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啊，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自己是，如果我养动物的话，我都不算是领养回来或者捡回来，我大概不会去买。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不会逼着警察说你以后警犬啊，你就都去找流浪狗吧，你不要特别去培育、特别去买吧。或者有一些的陪伴犬，或者有一些的，比如说导盲犬。都不能够去买，只能够去街上找流浪狗，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对不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正如你所说的，你的性格身体的健康情况是需要一只特殊的某种符合某种标准的狗来做宠物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情况，你不需要有内疚的感觉。我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或者不太赞成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出于外表的原因了，而去挑选一些所谓血统纯正的狗或者猫。但这个还不是最大问题，更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讲的源头问题。现在很多问题是出在一些繁育场所。我现在我养的猫啊，以前我试过养的猫，就是那种繁殖场所，他们用来下种的猫，就生了好多胎，然后生到那个猫身子都坏了，不能再生了，就不要它了。它是个名种的猫，很漂亮的猫，乃至于养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闻到你怎么也去买猫？”不是，我就从那些地方养回来，因为那些人很坏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找一只很漂亮的小猫，给它吃的粮食，让它是那种一辈子身体都不太好的，一直给它吃那种猫宝宝吃的粮食，让它身体不太好。然后等到让它呢长大之后，继续很漂亮去选美，选美之后拿了奖回来，那不就血统很好，价值格就高了吗？然后再给它配种，那它生下来的猫就等于是个选美冠军、选美有名次的一个猫，养生下来的猫，那不就卖了更好的价钱吗？好，生了好多胎之后，那这个猫身子不行了，年纪也大了，就不要它了，不要它没人要，他们会杀了它。你说有人离谱到这个程度啊？那是我是无意中遇到这个情况，把这个猫给养回来。我觉得我最生气的还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们国家现在其实是需要考虑有更好的法律跟制度跟行政的规管。我们虐待动物的法律还不是很周全。而对于这种弃养的情况就更加没有怎么去在法律上考虑，而对于那些繁殖场的规管更加是不规范，我希望将来这些东西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应对和处理。本来我还有好多为朋友的留言想回应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我在把这期节目做下去呢，杨大姨就等不及就编了。 那我只好先略过。但是我最后想回应这位朋友叫洪亮1974，他说有件事儿啊，想跟我聊一聊。就之前看一部戏，讲的是抗战的时候啊，日方想方设法要夺取中国的文物，结果一位配角在发现无力保存的文物的时候，毅然毁掉这个文物，并说交给你们这些日本人知道什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也是整部戏的高潮。但之后呢，看剧评有人说，毕竟是千年流传下的文物，毁掉了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损失。我说也不能因此就说应该让敌人把文物拿走吧，对方回应说不拿走，留到文革时期也会被破坏。我觉得他说的不对，但是被扣上了从全人类的角度的大帽子，却不知道如何反驳，啰嗦半天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总是道长休息好最重要，谢谢您啊，洪亮1974。哎呀，大家这么关心我身体健康，我也很感动。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这么考虑，你其实不用谈全人类啊，就我们手上的文物难得千年没毁坏留下来到我这儿，到了最后关头可能敌人会抢走，但是我自己毁了它，那敌人当然是抢不走了。但是以后我的子孙，我们国家民族后代的人怎么办呢？不就彻底没了这个东西吗？现在被敌人拿走并不表示以后拿不回来，就现在被敌人抢走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在战争期间流失的文物，也后面还是虽然不多，还是有机会陆续能够回来的，或者说至少就在敌人那，我们还是能够当年的敌人那里，你还是能看得到的。这个话我觉得你不用讲全人类啊，你如果是民族主义者，你关注自己民族的利益的话，你怕敌人把文物拿走，你也考虑一下我们民族的后人嘛。哎，这话我就不直接再分析了，因为这个分析起来也挺，时间也挺多，我就讲个故事。我们都知道1940年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呢突破了法国的防线，从阿登山地啊高地直驱长驱直入巴黎。那么当时呢，法国的政府面对的问题是要不要守巴黎呢？守巴黎当然了，这是首都啊，对不对？但你不守的话，这个首都就落入敌人手中，那这个国家不就更快完蛋吗？就士气大衰啊。但是你要是守的话，那就要在巴黎展开一场攻防战。那这个攻防战啊，必然不只是伤害平民百姓的生命，还会对整个璀璨的花都，世界最有名的最美丽的大城市，承载了法国的历史传统文明最优美最好的那一面的这座城市会被毁坏，该怎么办？当时法国政府的决定就是宣布巴黎这座城市不设防，然后完全撤出。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这样的，因为有一条国际条约是1907年写下来的海牙公约，在荷兰的海牙啊，海牙公约里面有一条是规定的，对于不设防的城市和村庄，是敌战争时期，如果你面对战争时间，你敌方呢有一座城市或村庄不设防的话，你是不可以攻击的，这是不可以攻击的。那么所以法国如果宣布巴黎不设防然后撤出，那么就要预设德国人来了就不能够，就可以直接平安的和平的开进巴黎，就不需要也不会去攻击巴黎这座城市了。好，四年之后1944年，那当时的法国政府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出于巴黎代表整个法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卢浮宫，太多整个是整个法国人的文化的骄傲，法国人之所以是法国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之所以值得尊敬，很大程度上跟巴黎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东西是相关的。我们今天失败了，但是巴黎要留下来，巴黎如果能够留下来，法国就能够留下来，这是当然是他们的想法。但是世界上就会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人，你比如说希特勒，希特勒很喜欢巴黎。那么1944年，当德军面对失败，终于德军被迫知道最后要撤出巴黎的时候，希特勒下了一个命令， 给驻守巴黎的德军的最后指挥官迪特利希·冯科尔提兹，跟他说把巴黎你们要撤出的时候把整个巴黎毁灭掉，烧毁掉。而当时德军已经在巴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每一座著名的桥梁，巴黎铁塔荣军院啊等等最著名的地标下面，最重要的法国文化遗产下面都埋了炸弹，预备走的时候就一把火把整个巴黎炸掉。希特勒这种的想法很简单，我得不到的我也不能够让你们得到，如果我不要失败了，我最后我们德国要失败，巴黎还在世界上面又还有什么意思呢？以后什么人类啊什么法国人啊德国那都不重要，现在就把巴黎给我给烧了吧。而当时的巴黎的地下抵抗组织里面，尤其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呢，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当时呢他们是很预备好要在巴黎迎接这场大决战的。那个时候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盟军总指挥就是艾森豪威尔是极力避免直接在巴黎开战，那一方面是文化的考虑啊，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另一方面是很实际的军事考虑，如果在巴黎跟德军打攻防战的话，那对资源来讲是非常大的损耗，而且呢开入巴黎的话呢也会分散了整个军队接下来的部署，他不认为巴黎在战略上有那么重要。但是巴黎的地下党呢却很期待在巴黎搞一场跟德军的大决战，把巴黎抢回来。而这些地下党员呢，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都知道德国人早就在巴黎各个重要的地标文物下面埋下了炸弹，预备走的时候毁掉，那怎么办？他们很多人是认为没关系，炸了就炸了吧，那就炸了吧，因为反正这很好，反正就是要跟德军作战，那把整个城市所有的什么文化遗产全炸也没关系，我们就跟你在这干到底，就跟你在这里做最后决斗。可是好在啊，这位迪特里希·冯科尔提兹啊，你要想想这个人啊，是一直是有名的一个毁城专家，一直在德军底下是以奉行焦土政策闻名的，最惨的就是在华沙，波兰首都华沙。我们知道波兰曾经发生过华沙起义这件事情，当时就是他在镇压华沙起义，把整个华沙是毁得不像话。但是这时候他在巴黎，他却犹豫了，他看着巴黎的景象，他觉得我能够这么干吗？元首叫我把巴黎给烧了，撤出的时候，但是我能不能这么做呢？我做了之后，以后的人会怎么看我呢？于是他最后决定抗命，不这么做，就这么安静的带着部队离开巴黎。最后一刻希特勒还打电话来问他身边的参谋人员，巴黎烧了吗？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巴黎烧了吗？巴黎没烧。由于巴黎没烧，现在的巴黎就是这个样子了。因此今年举办奥运会，我们世界各地的人去到巴黎就能够看到巴黎的壮观和辉煌，而巴黎人而法国人也能够永远的继续以巴黎为傲。今天节目最后啊，我给你介绍一首音乐，这个音乐呢是一位伊朗音乐家叫 Mehdi Aminin。 Mehdi Aminin 是一个很特别很年轻的一个音乐家，他是位作曲家，是个学者，研究民族音乐学，而且会玩很多种不同的乐器。他是在16岁那年呢离开伊朗，然后接着呢就在也差不多就伊斯兰革命之后跟家人离开伊朗，然后跟着就在欧洲跟巴尔干半岛还有其他中东地区，也到了印度，四处去学习音乐，主要是这整片地区的音乐都有某种的相关性。然后在这里面比如说有种他最擅长的乐器就是纳伊，我们以前老节目也介绍过纳伊，其实是一种中东的一种箫，这种箫呢最是可能是世界上其中一种人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有5000多年历史，是从古埃及开始发源，然后现在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伊朗有伊朗的波斯硝，土耳其也有土耳其的硝，但是呢大家有点不同，伊朗的硝呢是比土耳其要长一点，它吹法也都不一样。那别说像这个纳伊，其实这个地区就很多不同的纳伊的版本，那么他就四处游学去学习它，同时也学习其他的波斯传统音乐的乐器跟中东地区的乐器。那么后来呢他成立了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啊，叫做 Roots Revival， 就是重启根源，重启根源，意思就是要复活这整片地方共同的源流，这些根源要把它们复苏起来，然后就召集跟邀请了有的音乐，不同的音乐家，有的是西欧的，像维也纳的、巴黎的，然后有的是印度音乐家，有的是罗马尼亚音乐家，有的是埃及音乐家，有阿拉伯音乐家等等等等，还有巴基斯坦音乐家，然后共同大家来合作。然后他常常在这个计划里面担任作曲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演奏纳伊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有点像马友友当年发起的那套丝路计划，但是它更聚焦在这一片地区，因为巴尔干半岛过去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关系啊，所以它的音乐也自然跟这些地方是有上了一个联系。好，那么我今天选择的就是这个 Roots Revival， 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比沉默更近》，比沉默更激进 ，Quieter than Silence。那么这里面有一首音乐我觉得很适合今天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来听，叫做沉默的火 Silenced Fire。 那么我们来听听看 Mehdi Aminim 作曲以及演奏纳伊，然后另外还有几位乐手共同演出的这首沉默之火。 更多课程完整更新，微信 1736-26-27673，谨防二手。